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啊，时间唔嘥啦，咁就逐区讲一讲啦。嗱，整体上边咧，泛民直选咧，唔计超区咧，19个系咪？ 系。 好啦，咁建制几个？ 16。 建制16， 泛民加本土19， 泛民加本系啦，佢最啱啊，泛民 加本非建制啦， 非建制啦，非建制啦，唔好话系泛民， 嗯， 得罪好多， 非建制19，建制16，三席。 咁 overall 咧，加埋超区咧，超区点完啦？ 3个，30。 如果是非建制的话连埋公民组别连埋功能组别的话加埋有30。 功能组别好开心啊，我觉得。 其实真的有好多功能组别呢。 哇，今年689那个 surveyor 都我哋赢埋。 即是四年前呢，总之呢就是那段时未有非建制呢个讲法啦，即是所谓的泛民呢就是加埋24席的。今次呢就加埋总数呢有30席，其实2.5%的增长，其实都几厉害的。所以初头我昨晚其实我半夜趌起身呢去睇的时候呢，我见到啲配票嘅效果呢好似都未显到出嚟嘅时候呢，其实我嗰时好担心好驚。好驚其实呢可能大家哇人数就有出嚟投票啦，开心，但其实开心得太早。但而家去到。 未必好㗎。係 呀，而家去到。我諗返上次同你选举㗎啦。 咪係囉，我多个票多。 你知唔知呀？咪係囉。但所以呢就。 你知我想话埋 exactly, 我即係我嗰个站呢，我今日做嗰个站呢係7000人投票。 即系全部出晒嚟， 69%我嗰度， 其实真系好夸张，真 系 好。 跟住你即系个主任咧，就系其实做开呢个站，哇！你又破纪录咁。 所以系其实我寻晚都有啲担心，但今日见到嘅时候咧，我而家当然而家我嘅心定咗落嚟，即系我其实系觉得好开心嘅。其实 哇，你好厉害，你有啲担心咋？ 系啊，我寻晚 哇，点止有啲啊？ 因为佢最担心嘅时间瞓咗觉。 唉， 你要咁样睇， 要瞓啊嘛，要上。 我唔知嗱，我票站咧就系、是，因为上次我选咧，谂起系有啲粗乡音嘅人，突然间一扎涌嚟噶嘛。咁我今次啲系冇咯。 诶、哎，话时话又阵间我 check 少少咧， 系啲正常嘅。 寻晚热血时报咪怼咗啲相，话喺嗰个点票中心咧有啲南亚裔啦。and 我谂起见到原来今日系嗰啲系啲学生系观摩嘅。但另外一班人咧系戴住同一个式样嘅帽嘅，有冇人在究竟发生咩事噶？你知唔知啊？ 其实老老实实， 我喺前面，我唔知。 琴日我都有啲朋友喺现场嘅，真系话俾我听，嗰啲南亚裔系大大只只，一啲系公仔佬，佢有三种颜色，一种系白，一种系红，一种系黑。 唔系蓝咩又？ 蓝色嘅喎，有一班。 系咯，有班蓝色嘅。 蓝咁四样添啦， 系老师带啲。 我都见到蓝。 吓？ 观摩系。 咁系有啲你系好清楚， 佢投咗长毛嘅，有报纸有呢、這个有传媒有访问佢啊。即咁原來佢哋係嚟參觀嘅， 咁我就 話專登俾啲南亞裔，因為平時佢哋唔係好關心香港政治。咁但我唔知道你話另外白衫黑衫嗰啲係咪同一班人 囉。我見到有啲係即比較新 型。有公仔。 有公仔嘅幾啲。 但最奇怪呢，另外一班呢就全部戴晒嗰啲漁夫帽㗎喎，同一個式樣嘅米。 係咪陳雲嗰啲帽嚟㗎？ 唔係，有班係 陳雲嗰啲。 劉世良嗰啲漁夫帽。 类似嗰啲啦，系啊，但系嗰啲系咩人嚟嘅咧？我唔知，后屘又见到好似冇作报。 室内室内戴帽啊，咁奇怪。 总之，琴日我系喺一个WhatsApp group 嗰度，有人话个 target 系朱海迪、黄之锋，同埋好似刘小丽。 target 意思系 target 系咩先？ 要喐佢，要打佢，附图。咁於是我就將呢幅圖呢喺我自己其他 group 度散開咗，我就話呢、這個消息未得證實，但問題我收到風聲係咁呢，唔該大家今晚打醒十分精神。 保護學生。 唔係，總之嘈嘅時候唔好行埋去，因為現場有差佬㗎嘛。 好多、 啊。你唔好牽涉若任何嘅肢體衝突，因為你唔知嗰班人帶有冇帶其他人入嚟，同埋你唔知個人嘅 intention 係乜嘢嘅時候呢，就盡量少介入一啲紛爭。我係同我啲手足係咁樣講啫，咁所以呢好彩琴日就冇發生事啦，咁就係唔即係唔知道係咪大家帶個 重好重兵喎， 梗係知啦。 因為我係前面嗰橛呢係有五、我諗50-60個警察呢係企咗喺側邊，即係五行咁樣呢。 我係唔知道何君堯帶咁多人入去做乜嘢、 啊。 你我唔理你爺自己贏定輸啦，你帶一班唔知乜頭乜路嘅人入嚟係保護你，嗰班係保鏢定咩嘢，你又唔係支持，你又唔係成。 我覺得呢我哋唔好將何君堯睇得太高啦，我覺得佢只係一個傀儡。即係嗰班人呢其實可能唔係佢帶嚟嘅。嗰班人係 個老闆帶嚟嘅。 後面有啲人帶嚟。但是要求他们过去保护何君堯都不定的。 当然。 就好像那天在那个什么田螺车啊，就是黐海报、可能何君堯都不哪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是不是先啊， 但保护不 到。根本就有班人是要在那里做王，是要捧他上去。 哎，你就找人来帮手啊，那你不 即系唔靓嘅。 唔系因为我话戴帽啲系喺后边，跟住系隔住一个记者区，再先再最前 所以我唔知嗰班人喺度。 即系有人中何君尧，佢哋系走唔到过 去 帮佢。哇、 哦，小何，哎，不要让他出事啊！搞掂啦，系咪先啊 ？Sorry 啊，你可唔可以译翻广东话？ 屌你冇玩嘢！ 我哋听到小何， 屌你 小何啦！ 我听到一句，屌你冇玩嘢！ 唔系，跟住一句咩？小何跟住咩？ 唔好令佢出事啊！保护佢，呢个重点栽培噶嘛？ 重点栽培就唔会咁少票啦。 逐佢讲， 可能都尽晒力噶啦。 你冇听何君尧好早已经啲义工换衫啦，够啦， 够啦。 佢唔要多，唔使做票王嘅，入到得啦。 嗱，咁咧，或者逐区讲下啦。港岛先，港岛啊，33开。咁建制嘅咧系叶柳最高票60,007。 好似由头到尾都未出现过啊。 有 你正咯， 咪你 正啲正咯，完全。 佢当选嘅时候都有出现。 喺度， 唔出，唔系，系佢嘅意思系唔出席任何论坛，唔同你拗，唔同你口水战，唔同泥浆摔角，60,760票，佢知道自己赢紧。 我想问下你，因为今日咁 Uber 司机都问我，点解叶柳咧咁多票？明明啲人咧港岛，佢话港岛又成日车港岛人，嗰啲人咧好憎689嘅，点解啲人即系佢会做咗票后咧？我真系唔识 咁你憎689，咪边憎佢嘅？ 嗰啲人 即系非建制， 嗰啲人唔系咁留意政治新闻咧，佢哋 correlate 唔到689呢个政权同啲议员系咩关系嘅？我 系 讲边嘅， 但可能我 bias， 所以我见到佢样子我已经好憎佢啦。 咁一件事啊，咁因为香港系真系好多呢啲人。 唔会啊，我好中意你啊！ 哎呀，哇，好捻 sweet！ 哎哟，叶柳60,006,000票，工联会郭伟强，我觉得工联会系比我想象中多票，系45,925。 意气风发到周围行去， 因为佢个铺系差唔多小叶柳一半噶嘛。 系，咁第三个就民建联张国军。即系民建联副主席啦，41,152。咁其实佢哋非常之知道自己系够票，而且咧，好老实讲，工联会同民建联喺港岛嘅系统咧，配票系真系配得非常之均匀 ，perfect 啊！ 因为亦都有消息咧，过往咧喺西环咧，即系真系西环区吓，民建联就差唔多4-5点咧就已经换背心，就帮工联会拉票啦。咁今次就工联会同民建联咧，大家真系可以一个4万1，一个45,000咧，其实即几平均嘅。反为泛民咧，老老实实其实整体嚟计唔系净系计港岛，我觉得泛民系即系今次啲票数系争翻身彩。其实我会知道喺议席上边，老实 听日啦，尤其。 唔單止啦，即係我知道議席上邊咧， 喂羅冠聰初頭啲人都話好驚啊，後屘其實你見到佢個後勁好強嘅喎，個個都話投佢嘅喎， 我啲 friend 全部投佢， 係啊， 咁你又葉德閒又勝，即係等於你懟個張周潤發落去選，我唔覺得周潤發會輸喎 ，exactly 就因為環境，你話葉德閒加持喎， 喂葉德閒同埋周潤發，我又覺得你又好難將佢擺埋一齊嘅，講真，你阿識舊友阿黃耀明啊，何思思咯。 叶德娴嗰个系， 屌呢个系你个人嘅啫，你系老一辈嗰啲啊嘛，系嘛？ 你可以咁讲， 即系后生嗰啲啊，分钟何思思走出嚟 support 嗰啲应该俾多啲分噶。 罗冠中最后一开票就50,818啦，嗱许志峰嘅42,499，陈淑庄就真系冇人觉得佢会咁问嘅35,404。我其实真系原先估咧，泛民系冇三席嘅。我覺得係有兩席，個問題就係話，我覺得羅冠聰係夠與唔夠之間，佢可能同許智峰爭緊尾席。 尾席啊嘛， 咁但係 唔係維基，大家諗住佢會上硬噶嘛？ 你一睇維基開場都33,000票，哇！我真係覺得佢自己就可能覺得有少少雷動嘅人雷咗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係雷動嘅人，黃維基雷咗去邊咧？即係覺得建制唔夠票。唔合理咯，我觉得。 好似我哋上次讲啦，两笔账咯，可唔可以？ 唔系初头大家谂住佢真系嚟戒阿叶柳噶嘛？点知唔系？即刻大家咪将佢喂，将佢呢个即系所谓假泛民嘅呢个角色咪督爆佢咯？ 呢个分析我唔系呢个分析，我其实唔系好同意。 我都系选民嘅一个智慧嘅一个体现嚟嘅。 因为成个过程，黄维基啲飞系非常之稳阵，系好 steady 一条平嘅直线。你唔 expect 佢最后两日会冧得唔紧要？唯一一个可以嘅， 因为有叶德娴啊嘛。 唔系。唔系呢一样嘢，而话其中一啲底票， 黄维基早知我叫我下边嗰啲啦，咩？ 唔系，我觉得系有啲属于本来属于黄维基嘅底票，喺最后一刻揿咗去叶 柳， 唔系揿咗俾叶柳，揿咗俾叶柳，不嬲都系叶柳讲紧 喺港岛赢两席， 叶刘好似冇变过。 叶刘系冇半个由头带到尾啊， 廿几个 percent。 问题就系话会唔会系中联办？唔系，可能唔系中联办啦。有啲可能系民建联或者工联会嘅铁票就去咗王维基嗰度，因为有啲人系真系觉得就系话民建联同工联会嗰个政治角色太重啊。有啲人，我其实好想选一个保守派，系咪？佢可能接受一个八三一框架，又或者接受一啲所谓叫经济挂帅嘅政纲，支持三跑如何如何。问题就系我唔想投落一个阿爷吹鸡会即刻跪低嘅人嗰度。咁王维基 A、B、C 嘅政纲系啱上河车，于是我搞王维基。问题就系去到最后一刻，中联会中联办都觉得佢自己成个配票系统系出咗问题啊，配唔到啊。点解我第一节要讲就系点解突然间个投票率会咁高，就系话中联办都唔知点应付。第一，我唔知道点解最后一刻咁多人突然间自己弃选。中联办就系惊一样嘢嘅啫，如果你啲飞可以冧到落去，又或者真系配到天衣无缝，好似上年新东咁嘅情况，泛民六建制三或者工联会。即传统建制派会非常之惊。如果你系建制派，如果你系中联办，你只有一样嘢可以做。我系第一个系保咗我最紧要嗰个 essential 嗰个先。于是第一个我就可能保咗喺中国军嗰度先。好啦，我自己知道够票，因为我非常之相信中联办嘅配票系统系可以 identify 到边一个投咗，边一个冇投。佢亦都一定系有个雷动咁嘅机制去 feedback 翻去边个有投，边个冇投。佢净系计到自己有几多票。佢計到之後就將民建聯或者工聯會啲衫對調，幫唔夠票嗰個繼續拉埋佢入去。喺港島呢個情況，你非常之睇到點解兩個啲票會咁穩陣？大家又唔同，即係大家都裝腳計個數啦，啱啊砌曬咯。而家就係砌到最好，砌到最好點解最好啊？睇下建制派嘅美籍，建制派原來冇美籍嘅，即係話佢想入嘅人其實差唔多基本上已經入曬嘅啦。佢係港島冇可能四二嘅。你第四个系边个？王维基咯。问题就系话，如果中联办觉得自己喺建制派入面嗰三个唔够票嘅时候，我做咩要帮你王维基咧？咁我只好就揿晒我 三 三 咯， 咪三三咯。王维基就被即系被成为一个。 但 叶 刘咧，你觉得中联办有冇角色啊？ 有， 我觉得佢角色就应该唔系太大。 十二点未开票嘅时候，我系第一个出咗一个 status。啊、我唔知呢个系可能，呢、这个系 possible。我已经出咗一个 status， 而家系西环赢晒，传统建制派输晒。咩叫传统建制派？泛民工联会 中联办唔帮阿黄子谦呢？ 民主思路，佢都 唔系呢 个问题， 呢、 这 个完全系呢、这个系完全唔系一个 critical 嘅角色啊！你底票即系等于九西嘅情况咁样，一会讲九西啦。你自己狄志远都飞都唔够，个中联办点揿俾你啫？我惊我揿咗俾你，我输啊！我自己第一。我系嗰啲我自己真系要去赢嗰啲，譬如阿袁秋嗰啲，我又惊佢唔够高票，因为建制派要有啲人高票去 justify 佢自己存在价值嘅，佢唔可以个个建制都系啱啱美籍咧，佢建制啊，佢又美籍啦，呢个系冇咗公信力啊嘛，同埋你有冇谂到咁样嘢啊？ 但系个 point 咧就系话，如果中联办系有能力去做一个配票。 有 而葉劉係可以係入面嘅票有部分係配返嚟嘅話呢，點解佢唔將呢啲票配返落去幫拉多個上去呢？ 因為而家你睇到 唔受踢唔受控 喎。 我就覺得 係啦，就係、是、 我覺得葉劉嗰啲係唔受控。 係囉。 大家都睇到而家係有兩個。 佢想有兩席添。 而家係有兩個配票系統。一個配票系統就冧晒落葉劉嗰度，睇下博唔博到兩席。另外一個配票系統就傳統建制派佢自己配夠佢自己人入去。於是王維基被犧牲之下，王維基就入唔到，但係冇人知道。在雷动的影响之下，咁多人投俾罗冠聪，于是摊人美籍咁惊，真系好彩，王维基就争嗰两次。 弃选都有影响，我觉得。 当然弃选系，因为嗱，而家讨论一下啦，你觉得弃选最大价值系咩？ 超级啫嘛。 唔系 咯？ 你觉得？ 我觉得弃选其实我唔知啊。如果 估 好多人都几掰司马文噶，我觉得。即系你觉得佢选唔到啦，但系其实佢讲啲嘢喺好多中间， 其实佢同 嘅选民 系有质素 嘅，系啊，佢同刘墉系好有质素噶。 你觉得 咧？弃选咪最直接嘅个效果就系选民容易啲去拣咯。 临尾一 可以唔需要去谂咯。但系你就话你讲雷动嗰度咧，我加插把嘴咧，就系话，因为如果雷动嗰个影响系咁大嘅话咧。許智峰攞個票應該會再多啲嘅，而家咧就變咗咧，因為雷動咧其實佢走出嚟話，你投許智峰或者係羅冠聰，嗱啲人就擁曬投羅冠聰，其實佢係咪真係聽雷動講嘢咧？我自己呢個中間其實已經有個折扣喺度噶啦。 我覺得啲人係真係好中意 Nathan 咯。 我覺得係。 咁當然係。 唔係同埋個 profile 個問題咯。如果你問一個普通嘅人，羅冠聰啊，聽過喎，見過佢嘅喎，喺雨傘嗰陣時。 而家係俾咗兩個人，你揀叫你揀自己中意嗰個啊嘛，揀一百次都係揀落個後生度啦。 系罗冠聪亦都系比较有名。 你而家唔系净系摆许志峰个样出嚟， 我名气系有问题嘅。 你唔系净系话俾人听许志峰唔够票啊嘛，你系罗冠聪都唔够啊嘛，咁啲人1000%系冧落嗰度啦。仲要最紧一样嘢，点解我问？嗰、那个叫气旋嘅效应喺边度？即系点解第一个胡翠山行出嚟系咪第一个胡翠山？ 系 如果胡翠山系第一个行出嚟，点解嗰样嘢咁紧要？ 佢 系触发咗，唔系净系佢自己啊，而系佢系触发咗一啲位泛民根本唔应该去选嘅。例如系咩啊？例如港岛，司马文系咪一定要出选咧？唔一定咯。何秀兰老老实实，你工党如果要摆一个人，点解唔摆胡翠山喺度咧？你既然系有信心要去接班嘅话，换班嘅话，点解你唔将何秀兰啲死忠支持者冧落去胡翠山嗰度咧？要令到胡翠山要打一个自己唔熟嘅区份咧？我唔明咯。 唔系因为先系谂住得噶嘛。 就是你已觉得你自己得，问题就是选民已经觉得这个世代已经不属于你啊！你老一班你要明，即是包括即是不客气我都讲，不客气我都讲，阿薛、冯检基、 李卓人， 你要明白这个世代已经不是你熟悉的世代，选民不是你们心想的那样东西来的，摆明就是选民就觉得你们这班人不合时宜，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新的选择。咁你呢一席係真係可以唔选嘅话冇辦法 ,ok? 问题就係话而家係无论係九西无论係新东无论係新西都出现咗啲唔应该选嘅人，就算超区都係喎，超区你公民党系咪一定要选呢？唔一定㗎喎，但係礼拜五晏昼我仲见到咩远心啊， 陈 远心同阿余若薇喺北大街拉票。但係问题四点几我就好似收到消息，喂唔係喎，嗰班人好似想唔选喎。而係呢一个 effect 令到香港人觉得泛民係有一次团结嘅机会。呢一次就紧要啦。呢一次可以俾你乜嘢发叔㗎嘛。香港人对上一次觉得立法会团结係几时呀，咪等埋发叔囉。个人都觉得唔第一政改唔知有冇鬼，唔知系咪真系中联办掌握咗一两票可能会过，一过咗嘅时候又一个大字标题，泛民有人出卖香港人，大家都觉得唔知泛民够唔搞掂自己条底线嘅时候，突然间班建制派行捻晒出去， 我又唔觉得超区令到啲人团结，反而我觉得里边 而系 唔系所以弃选啊，反而我觉得系多咗啲拗撬， 边你拗撬， 即系。弃选引致其实啲党之间更加多拗撬， 所以咧你太过熟悉政治，太过 into 嗰个 circle 所以 咧，因为方娜讲咯， 因为其实阿胡穗 胡穗山 胡穗 山胡穗山，我次次都俾人提 胡穗山， 我提我讲咗十次噶啦。 其实佢嘅牺牲系谂住谷阿薛同埋 梗系知道一千啦，咁跟住啦。 咁跟住其实呢跟住其他譬如人民力量呢佢係受到好大压力㗎喎，咁即係有几个人弃选之后。 係啊。 咁佢哋即刻。 你觉得边个人受到压力呢唔係呢区嗰个。 边个 呢区嗰个。 唔係。呢、這个嘛唔係。 呢、這 个。唔係。冇叫过佢。叫嗰、那个。 嗰个人系啲党员自己喺佢个窝度贴嘢， 呢个 嘢， 呢个系啦，呢个。但系佢哋上层唔系咁谂噶。 我知道，所以你其实老实讲，我 即系其实有压力咯。譬如跟住啲人就压落嚟民主党啦，你唔该你交人，跟住又叫佢交人。 我知道。 其实哇，嗰时嗰个压力大到先至劲啊。 唔系，我觉得普通选民 呢啲咧就即系 sorry 啊，呢啲咪等于系好似雷动初选啦。不过嗰阵时冇呢个压力， 嗰 时 系由上而下啫嘛。 但礼拜六就初选结束咯。 你咧？ 普通选民就谂得好简单嘅。 系啦。 第一，嗰、那个形势简单咗。 系。 第二。有人肯牺牲喎、 哦。呢、這个就系普通人啦、啊。 唔系光环，有人肯牺牲。咁我都要做件啱嘅事啊！ 就俾翻隔篱区嗰个啊嘛， 嗰时都未系谂。总之我要，如果有人肯牺牲嘅时候，我一定要用成个泛民呢个团体去 maximize 我自己嗰个票值。 嗱，我唔知其他区 边啲人赢， 新东就系啦。咦？ 啊边个够票？ 唔系先嗰个工党个，诶，即系胡 工党呢个新东胡穗山， 胡穗山 九东啊嗰个。 胡穗山一弃选咧，我哋全部都哇咁快啲俾一票阿费啦咁样。 系 跟住阿戒范嗰个乜鬼啊？关咩啊？ 关明业， 关明业，佢一弃咗之后咧，跟住啲人就话：诶、欸，咁得啦，我哋又分啦，俾翻阿 Gary Fan 啊，咁样咯。咁哇，跟住慢啲就死啦，系咪要靠人？ 但系关永业咧系心心不忿噶、哦，佢弃选， 大佬 仲话有大佬压佢， 讲好多说话， 好心唔好讲呢啲。 其实呢个系反效果， 系都忍住啦。 系啊。 但系唔理啦，总之啲人就会哇，咁我哋快啲佢咁既然咁好啦，我哋就俾翻呢边俾翻阿 Fair 同埋俾翻阿 Gary 啦，咁样。 哇，跟住咁咪驚咯。 唔係咁啱啊，其實你如果係每一個政黨交個人嘅時候，某一區嗰個人都會多咗票。 但你交個人，你交嗰個人係咪有真係有用先？有時我覺得 後屘咪唔係咯， 咪咯。 所以咧，飯與橡筋必須犧牲啊！講完港島咧，又講新東啊！喂，咁 Q 多條名單，老實講， 我琴日去點票我都未。 你知我直情係。即係又要自己 show off 嘅時候，我係真係知道，如果你真係可以泛民係個個都拉到35,000以上，你就穩陣啦。因為你嗰啲第一哪吒，你第二西門子敬， 中聯辦以後就揾你做呢個策略性顧問。 喂，如果我係中聯辦，我做到咯，但我係泛民係做唔到。 即係嗱，係啱 ，exactly。我話如果真係咁好彩，個個35,000票以上， 人都阿媽都知我哋夠票㗎啦。 因為上次補選嘅時候，佢自己將軍澳貼票就係34,000幾，今次就係攞翻34,000幾。第二西門子敬佢係咪？真係拉到票我唔知，但係問題我估西門子敬係有機會嘅，但係呢原來係佢係容海恩 take up 咗西門子敬嘅 position， 容海恩攞咗36,183票。上次你個記唔記得有一次路人夾上嚟呢，佢咪話容海恩冇票嘅，入咗囉， 我咪話有票囉， 仲要係容海恩，有人話俾我聽，容海恩係成個新東最多期最多人最多資源嘅一個。 喂，佢神鬼早好耐以前嘅隧道， 佢誓师都1,000人啊！ 哇，唔知培育咗几耐啊，真系。 系咯， 哥，呢个中联办即系， 但系咧，大家睇下佢喺论坛上面啲表现。 不过中联办 都攞到票啫， 中联办啲眼光真系一流， 真系吓死人。 飞嗰啲咧，吓飞嗰啲咧， 我转一转先，咁即系点咧？ 飞嗰啲咧，系啊， 飞嗰啲。 其实我咪就是、你哋欧生人唔知道，我真系一睇。 佢唯一一样嘢咧，就 系 讲到啲嘢九唔搭八嘅时候咧， 因为公民 忍住唔笑， 公民力量， 仲有隔篱嗰个揿佢都揿唔住。 大家留意系容海恩， 我扮嗰个人添。 哦，唔得我 留意咩咧？ 我以为你叫我唔好讲啊。 乜嗱系咪咁样揿你？你都唔讲啦，真系唔理嘅喎，俾啲垃圾继续嘅喎。 系啊，揿都揿 佢。呢个唯一一样嘢系同佢做 counsel 有关，即系做大律师有关。即是话佢牺牲之后呢，佢已经系硬着头皮点都要死撑落去。 讲埋 成日法庭入面都系咁㗎啦，系啊。你后面嗰个指示嘅律师喺度整两整嘅时候呢， 你唔好搞我。 系咁 你 唔好搞我。 系今次铺先贴埋前面呢，所有都系铺先，你都系唔理。 喂你哋㗎嘛系咪先啊。 喂你哋数下有几多个律师真系影响呢个行业。 紧要啦，最 Q 炸嗰啲先。建制嗰啲搵最 Q 炸嗰啲入去。 如果有留意开票，其实开完票呢，各大电视台都会找一些即新面孔去访问一下。你要知道大田王国兴同埋传统建制派好似各位咩各盖强啊，第一时间都讲緊中联办，即其实今次我哋选举是 on our own business。王国兴是讲得最清楚的一个，今次我完全冇人帮我自己搞，哇琴日佢喊赖屎咁赖啊，真係拜票拜到啊，我係11:00已经话你真係 check 返我嘅 status， 我已经话你又点知唔会西门子敬去同阿王国兴揽炒呢？你要知道民建联同工联联会本身已经系两个体系，大家都自己觉得自己唔够票嘅时候互相拉票，咪大家拉死对方囉。所以阿土点解会赢呢？琴日11:30我已经讲咗呢一样嘢啦。第二，大家拉票拉到咁嘅时候讲得一样嘢，我冇人帮㗎。你睇下大田接受无线电视访问同阿吴景俊讲啲乜嘢？喂，中联办啊，喺成个系统里面揸住10,000票已经好使啦。 大田系咁闹啊，容海恩。 佢喺新东啊，美籍每个揿千票内已经有一赢啦。而家我就系冇中联办揿我票啊。跟住容海恩点复啊？佢唔系复阿大田啊，佢系讲咗7,000次，今次我哋赢系因为公民力量嘅装脚，冚家拎你死啦！ 唔系，同埋喺个人嘅魅力。 你唔好玩我啦，个装脚咁 Q 多个人有装脚，冇即系个人冇装脚得你有， 会飞㗎啲装脚，啲装脚 仲要 会 飞添。 唯一一样嘢呢就系、 是，即系装脚，但系冇咁多啦，肯定。 阿容小姐呢，相对于另一位何先生呢，其实佢暂时未系啊，未咁奸， 咁奸 奸啊 奸。 所以变咗咧， 你讲先， 冇啊， 边个冇边个咁奸啊？ 容小姐未有何先生咁奸。所以呢嗱，我会自己咁睇啦。 我认 嗰个嘢唔奸，嗰个嘢黑。 咁咧就，所以咧，起码喺未来嗰4年咧，我就 expect 咧，容小姐会继续提供一啲笑料俾我哋嘅。 吹筋咯， 笑料， 系 啊，笑料。 咁但系咧，嗰个何先生咧，就真系要睇实佢啦，因为呢个 PK 咧，系真系 PK 中嘅极品嚟嘅。 啱， 同埋佢系识嘢嘅流民。 嗱，咁所以 哇，阿土喎、 啊，我瘦咗咁多嘅喂。 唔系啊，佢拉票拉得紧要嗰仔啊，同阿毛啊。 我佢瓜咗啦。 哎呀，我巴闭啊，土。 好好少人咧就啊，比啊呢、這个我哋嘅监制 Raymond 咧更加认叻嘅。 系得啦，唔讲啦嗰啲嘢。你留意一下何君尧喺新西嘅访问里边讲过乜嘢？佢讲得好清楚。 新东讲完啦。 唔系，因为佢头先提到何君尧啊嘛。佢讲得好清楚，今次嘅选举其实我系同好多个人分享我嘅选举工程。有啲人可能喺我选举工程里边，可能俾到啲好宝贵嘅意见。中联办系其中一个，容海恩系完全提都唔提嗰啲三个字。呢、這个系何必操拉啊！真系专登，我就系中意讲大话，我就系唔觉得有中联 办。佢咪同叶刘一个派系咯。 咁当然啦，但何君尧呢，佢係真係讲唔到呢个大话，佢係一定要必定要认 拆㗎，净拆㗎。 我係来自中联办，中联办有帮过我手，於是咁。咁我读到其他喺新东。 我就觉得 Elvin 今次真係做得好好嘅。其实即係很即係无私地去带其他人。 佢係有风险嘅，佢咁样做。 佢对自己有信心。即係 嚟啦，但係始终你睇下 呢度呢。 嗱，如果佢唔係咁做嘅话，佢一定唔会俾阿郭佩凡排第一㗎。 冇吓，咁啊系， 系咪先啊？即系 真唔使要票王咯。 即系呢度我 入就得啦。 呢度我打一打个叉，即系同你贵党嘅关系。老实讲咧，即系点解民主党喺呢一个即系呢一次选举，可能俾人弃保咗，或者啲选即系已经票数啊，由上一代一路冚唪冧冧冧冧到落嚟，哇！好似而家冚唪冧民主党都变到 marginal case， 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民主党系吸收唔到精英。即系你话俾我听嗰、那个，譬如许志峰咁，你话我听个律师，耶、yeah, ，嗰个系一个专业人士，但佢系咪一个人才？你要对比起杨岳桥，完全唔系人才。 杨岳桥系好识讲嘢嘅。 公民党就系吸引到精英，民主党就系吸引唔到精英。民主党吸引咗咩咧？ 公民党有飞机师啦，有大律师啦。 装脚。民主党嘅精英咧？ 有医生啦。 系唔选嘅。民主党嘅精英咧？系唔选嘅。 唔系啊，林卓廷 OK 嘅。 佢唔系正， 我都覺得 OK， 佢唔系唔好， 我都 覺得 OK， 即起碼佢嗰次砌容海恩，我覺得係砌得唔錯，非常好。 即嗱，好簡單。 砌即係喺論壇入邊咧， 係 問佢話：你覺得而家我哋香港嘅圍標啊，相關嘅條例有咩漏？ 有咩漏洞？有咩漏洞？ 嗰、啊那個咧，即係當然佢自己好熟嗰、那個， 即係個政策係乜？ 但 係漏洞係乜？ 佢都表到睇到佢都好。 你等於容海恩突然間問啲法律問題，哇，挺唔適應啦。即係我講， 我覺得 唔 係 好識問呢啲啊。 咁就真， 因為佢就係做家family 嘅啫。 嗱，即係我話民主黨， 我喺咩仔見過佢，但係我都覺得佢好似。唔似係即係 call 咗好多年咁樣咯，同我差唔多咯，我諗最多咯。 啊，你啱啱 call 到， 唔係呢節最後一句， 叻叻， 呢節真係最後一句。民主黨邊啲係精英咧 ？Jeffrey 嗰啲係精英， 咪唔選咯， 咪唔選咯，就係、是、咯。下一節再見。